锵锵三人行，最近我发现这个你们知识分子蠢蠢欲动啊，有点新动向。为什么呢？那天这个马光远老师哈，千里这个飞的说我要谈一个话题，我说确实谈什么话题？说谈谈北大，这个有一个什么院，国家国发院 。 国发院， 嗯， 是吧？然后呢，搞一个毕业典礼。我其实，在朋友圈，我最先看到的是张威颖教授也来过咱们节目，讲过一个演讲，我觉得挺有意思啊。实际后来我才知道，张威颖教授后头作家刘震云，你别这俩都是咱们锵锵的嘉宾，曾经来过的，也发表了一个演讲。然后老马就跟我说呢，我想我对刘震云那个演讲啊，很想聊一聊。我就不知道，结果呢碰见曹新元老师， 嗯， 也是说哎呀这个话题很值得谈一谈。因为什么呢？ 昨天还看到顾颉刚的一个毕业，不是，他叫葛兆光， 葛兆光，顾颉刚， 对不对？说错了。他谈，我想到这个名字，他也有一个毕业发言，他就在毕业典礼上也有一个发言，非常有意思。我发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在这个发言当中，致辞当中提到的北大的传承的英雄人物都是谁？鲁迅、胡适。我查了一下的生年日月，最年轻的想到顾颉刚，就是因为最年轻的是顾颉刚和傅斯年，1896年是傅斯年，1892年是顾颉刚，1891年是胡适。 嘿， 这数字， 这样你这样算下来，就不说什么鲁迅了，蔡元培都更老了。那意思就是什么呢？当年1949年建国的时候，这些人最年轻的已经是年过半百。那我就在想，他们只提这些人，让我感到，那我们眼下这过去的60多年的北大，我们怎么看？ 嗯， 这是我对他们致辞最大的一个疑惑。 哦，你是这个感触？ 嗯， 对。 哦，我还以为你讲的是这个什么工匠精神的，匠人精神。 工匠精神又是一块儿。 嗯， 比如说刘震云的发言， 嗯， 致辞，你看他先说到拿到通知书，他妈妈的表现，接着就是吃豆腐，叫什么锅贴豆、锅塌豆腐， 锅塌豆腐。 接着是到同学家吃饺子，接着是他妈妈叉腰 喝拉菲， 喝拉菲。 对， 从头到尾，我觉得这不是北大精神。刘震云作家同志可能会对我很不满意，我觉得这不是北大精神，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所以我想，你是最锐利的一位主持人，所以我想跟你聊聊这事儿，我怎么看？ 锐利，太锐利就折了，太锐利就折了。哎，我怎么看呢？我觉得你现在这个刘震云老师啊，是个说话呀，有种河南人的幽默， 就讲瞎话，一本正经。 对，他首先喜欢一个演讲啊，让大家觉得比较轻松，所以讲些段子， 讲段子。 但是呢，段子里边有时候埋伏点杀机，对吧？你比如说，我对他的这个讲话的讲法，一个是念念同学呗，对吧？就是，但是这个里边呢，偶然又出来几句高大上，比如说知识分子是一个民族的探照灯，对吧？但是呢，知识分子如果是腿说谁腿打折了， 我还真不知道。 说孔乙己， 孔乙己啊，他说鲁迅呢，塑造的一个知识分子形象就孔乙己，他说孔乙己最后腿打折了，但腿打折了呢，你这知识分子就别，你就是站蹲的矮，看的也看不了那么远。 他在那隐喻嘛，我们的父亲母亲和这个知识分子嘛。 嗯， 那我觉得刘震云老师很有趣啊，我其实很喜欢他，因为我去年底的时候还给他写过一个颁奖词。刘震云老师是那个去年的中国年度山东人物，颁奖词还是我写。 年度山东人物，他不是河南人物。 山农，你看我这山东人 啊，山农， 这山东人的普通话真是不太适合上节目了。现在 逗你 了， 我逗你了。山农， 嗯，对，我还给他专门写过一个颁奖词。那人刘老师不认识我，我其实看了那个之后，我这个感觉还挺好的。因为什么呢？我这个贫下中农出身啊，我这个出身特别低，所以我呢就特别爱看成功人士的演讲。你总得知道那道是怎么来的嘛。所以这些年我就看了很多的这个毕业典礼。看特别多，从这个可能00年到现在的，我可能看了十几年，世界各国名校的都看。看到后来，大部分这个成功人士他讲的那个，无非就是我们90年代地摊上那个成功学的书籍里面有的那套东西，是吧？比如说，著名的李嘉诚先生在这个汕头大学讲了10年，我都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就是没有一句对我有启发的。但刘震云这种，我觉得是属于其中比较好的。我为什么会觉得比较好呢？因为 实际上他你如果了解刘震云的话，你会知道你搁他30年前他也会讲这个话啊，我们这个民族最缺笨人什么，我们必须要有远见，就这几个词儿，这刘震云可能说了好几十年。我就脑海中想出来，这个一个人他讲同样的东西能讲好几十年，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问题它一直存在。就是这一个作家，如果他过了30年，他讲的还是同样的话，要么是这个作家有问题，要么是这个国家的某一个方面有问题。那我倾向于认为说，他讲的问题实实在在存在。我们这个民族就是很缺笨人，就是很缺那些实实在在的这个大家都会说话，但是实实在在我能把这个事儿做好的，就缺这种人。刘震云呢，他从我们这个农村人的一个很质朴的一个视角，从他奶奶到他什么什么舅，对吧？他讲的都是那很浅显一个道理，但就是这个特别浅显的道理，大家都做不到。所以他特别的适合在北大国发院一群即将成为精英的人面前讲这个话。 我刚好看的看法是相反，因为北大它代表的是一种文化精神，是一个阶层，就像你说它是一个特殊的阶层。当这个阶层被放到要和笨人看齐，或者你们都去做笨人，同时我这就是乱拉了，他又谈到孔乙己，你把这两个像是蒙太奇放在一起，我们看到的北大，我们今天看到的北大和我们期待的北大，我自己不是北大毕业的，有人经常开玩笑376分进北大，我差一点，我那个点是37.6分，差了这么一点没进去，这是笑话。但实际上呢，都有一个，很多人都有一个北大的情节，那北大代表的其实不是一个聪明人要做一个所谓的精致的 利己主义者， 这是过去10年经常出现的现象。但实际上北大的核心精神在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心里不应该是这样的，大家对北大的向往不是说你的利己，也不是你的精英，而也不是精致，而是北大代表一种民族精神，而且是现代社会的民族精神。如果这个现代社会的民族精神最后变成一个很笨的人，有一点这种笨的精神，插秧不抬头，割麦子不直腰，这我觉得他在把我们往哪儿引。如果这是北大精神的话，那这种兼容并包就不是北大精神。 实际上刘震云他这个讲话里面就不光有笨人这个词，这个笨人呢我们其实不应该理解成是那种啊，我认为是一种比较高级的笨啊，笨也有高级，但是他其实还有另外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词叫远见。就是他其实回答了您刚才说的这个问题，他就说刘震云用的词儿特别华丽，我给一下没记住，但他意思就是我们其实这个社会特别缺有远见的人。所以我在微博上转的时候，我没有转大家都转的那句什么我们这个民族最不缺的就是笨人，我转的就是他这个说我们应该有远见这句话。我认为这个作家他就说，一方面我们可能要仰望星空，另一方面要脚踏实地，一个道理。 不，他说这个这个笨和不笨呢，实际就是说啊，笨反倒是有远见 一种大志、 哎、你比方说这个说这个投机啊，说有人说这个投机分子啊走捷径啊，在他看来好像中国80%的成功者都是这种走捷径的。就是这哎，但是走捷径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利益了自己，祸害了国家和民族，对吧？那么所以说呢，实际上我估计他所说的这个笨呢，一路插秧不抬头走到头啊，说的是说啊，有些事儿你得下笨功夫，你比如做学问，你得下笨功夫，你不投机取巧，不为了一时之荣誉，对吧？或者利益，那你这个学问呢，才有可能做到一个高点上，也能够对这个所谓民族国家有更长远的好处。其实他那个意思，我觉得还是说啊，就是说这个投机取巧的人，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是咱们这几年好多知识分子的选择，对吧？那么大家要都这样呢？探着灯就变什么了？萤火虫了。 对， 咱们去一下广告先，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而且曹老师，这个作家呀、啊、他就是说话都是含沙射影旁敲侧击， 对， 他跟那个学者不一样。你看同样张维迎教授这个演讲就很感觉像是个学者之文，他是拿数据拿什么得出一个结论。 你要攻击他的话，他漏洞也是明显的。但是刘震云这个你其实攻击起来说，他说我在说瞎话呢。 对这个 但是 你讲 刚刚我就想加一句，就是葛兆光说到这些可以检索的叫 CS 什么什么 SCI 说这个数据没有意义，实际上没有意义。那么 你像投机取巧了或者走捷径了，实际就是走这些所谓的假的学。他强调这一点可以，但是仅仅是工匠精神，仅仅是笨，仅仅是做苦干也不够， 还要加巧干吗？ 不光是巧干。我觉得他的这个整个，你说他是开玩笑，你说他是隐喻，你说他是什么，我觉得他是在我觉得他这个是一个，虽然说了十几年，但是其中有一点取巧的取巧的因素在里面。他不够像他提到鲁迅，我觉得他没有鲁迅的那种犀利一针见血，没有讲到核心的问题上。 就您的意思是他其实才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吧？ 他我没有这么觉得，我是觉得他想说的他没有真正说出来，他只好像讲故事一样讲了这个讲了那，你去体会里面究竟有什么东西。 哎， 讲的是一种北大的这种关系了，这种北大的自豪了。其实我觉得， 那么你认为他应该讲什么？ 我觉得他可能在影射一种我们对北大的这种怀念好像不在了，因为他前面提到的鲁迅也罢，胡适也罢，蔡元培也罢，这些都不是跟我们很接近的人。刚刚我开头就说到他们的生年日月，就是这些人都是民国的人。代表我们这个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真正的北大精神的人物在哪儿？ 就是我有一个，就是我明知道就是非常错误的思想啊，但是呢，这的确是我呀，就是看事看人的一个基本点，也就反映我这个人呢比较鼠目寸光，你知道吗？我呀是不太相信传统啊、荣誉啊这类的东西。你比如说，我们原来武汉大学也是这样。我觉得啊，就是百年名校，说实在话我也不为此骄傲，因为我觉得百年名校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就是八五级的学生，到我这儿来就是，你就老师这个，我有运气好，我就碰见这个好老师，我很感谢他。就北大也一样，我就觉得什么，你比如说什么传统，梁启超也好啊，陈寅恪也好， 那是清华的。 哦，那是清华的是吧？所以你看，我都闹不清这些，我根本就觉得北大你有什么可骄傲的？就你明白吗？ 我 真实的思想就是在于，哎，五四时候的事儿，对不起，我没见过。我觉得你们拿那个吹牛，我也看不上。有本事自己今天拿出来点东西给我瞅瞅，我敬佩你。我一小市民，说实在的，我真实的一个观感。 我是就是比你年轻一些的小市民嘛，所以我的想法要更极端一些。我不但对于现在强调民国这个我不感冒，我对于强调80年代我也不感冒。我是不敢轻易表达这个观点，因为实际上现在掌控话语权的是经历了80年代的大学教育的这帮人。然后呢，这个当大家这个说是无论是这个稍微某一派的这个知识分子说这个闪开让我歌唱80年代啊，还是我们这个包括我们翟剑英老师还写过80年代访谈录啊等等，这一系列我说实在，我翻完之后我心里是无感的。 我非常同意你这个80年代。昨天我在山东做一个演讲，我就是觉得我说了80年代，八五新潮是什么，80年代是什么，80年代是在中国人很多人99%以上的人看不到海外的信息的情况下，各精英大学有条件给学生提供一些素材，于是他们就做了借了剽窃了，给在中用套了一点中国的意思，表示要争取一种文化的自由。那个八五新潮，他的新在于中国没看过，在国际上一点都不新。我完全同意你，其实就是一个抄袭剽窃而已。 对， 那么再回到你在笑我说的， 没有，我 对吧？是，当刚刚我其实刚刚想打断你那一大段话，对北大有什么？我就还在想回到刘震云那句话，就是他母亲割稻子也罢，麦子也罢，不抬头。我就想问北大有没有一个人十几年坚持做一件事情，一直做到全世界有名，比如咱们文涛。我再来， 北大没你这种人， 我还是刘震云说的来，我做了19年了， 是， 我就做一件事儿， 你还一直有远见，还， 但是我做的不好了， 不但低头割麦的，还有远见， 对，我就是一直没抬腰啊，一直做了19年了， 就是这样， 主持人里的笨人， 笨人，我就是笨，他说的笨人， 我不同意是笨，我就不同意这个笨字， 高级笨嘛。 这不是高级笨，这个不是笨，这是一种坚持，这是一种执着。知识分子是要有这种执着的，而笨人常常没有这种执着，所以我不同意这个笨字。 知识分子有像你这种有远见有坚持，我看得比别人远，三步棋五步棋，五步我不知道有谁了，我就能够一直坚持下去。当世界都认为我错了的时候，我不认为我错了，我坚持下去，即使错了也错在一个我有坚韧力。这不是笨人， 就是当年杰克凯洛亚克那句诗是吧，那些被人家嘲笑那个想要改变世界的人，他最终真的改变了世界。我觉得事情就是这样的，就是您刚才说的，其实我觉得我们大家说的一回事儿。就这个远见这回事儿吧，我今儿还恰好有话可说，因为我上午去听了那个尤瓦尔赫拉利的演讲，他不是写两本书， 《未来简史》什么的， 一本《人类简史》，一本《未来简史》。这个呢，就把这个从人类有人类以来，一直到没人类说完了。我觉得可能全世界你再找不到一个人比他更有远见了。但是他一来，他也是来中国一场场的演讲费啊，这个一场场的采访啊， 是吗？还不便宜是吗？ 啊，那当然应该是不便宜的 吧。学到中国来， 这钱也没给我。但是我就觉得吧，那这个所谓的这个远见这个词儿，其实有时候特别坏，就是好像说一说这个，我们一呼吁一提倡远见，好像说这大家都没远见。我觉得我们可能还真不是没远见，有远见的人多了去了。 这个远见我刚刚想到还有一个问题，我想谈这个话题，就是葛兆光在他的演讲当中提到刘震云媒体，当然完全不一样的演讲了。葛兆光就提到陈寅恪在他晚年的时候，或者是在他的一生当中曾经提到过，看到中国研究史的人跑到日本去学日本的研究然后带回中国，他感到很痛心，研究中国史从日本借鉴研究中国史他感到很痛心。再说一个清华的梁启超，1905年要建立中国的新史学，现在1905年都过去多少年了，十几年了，我们中国的新史学也没有。我们现在是怎么样的，大批量的翻译海外汉学，不加筛选不加分析，海外汉学对中国的偏见居然横行中国。我们以后看中国是要用海外汉学对中国有偏见的眼光，大家知不知道海外汉学对中国的偏见，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曾经有人跟我说要给我报什么哪个学校的什么，但是呢要按照海外的这种评价标准，我说我是人文科学，你别给我报海外的评价标准。如果我在西方是不受欢迎的呢？如果我在西方坚持的是中国的文化自主，我不是这种自我殖民，每天就抱着西方的大腿，捧着他的文化臭脚，认为是至高无上的，那我在海外肯定是不受欢迎的。如果这样的学者在海外还是相当多的。 对，您说的这个以洋为纲，其实这几年国内学术界也开始反思嘛。我有一个朋友是那个社科院的这个考古所的许宏，他是那个二里头考古队队长嘛。我觉得他说一个话，他说特别好，他就说我现在啊，我就是这个，我挖出什么东西来，我就用这个东西我来判断，我用这个东西去推测我们的历史，我再也不会去，比如说历史上有记载或者别人说了个什么，我去挖东西找证据。 可是你知道全世界有多少上古学者联手反对中国的夏工程，夏断代工程，二里头就是夏断代工程的一个重要 部分。到底有没有夏？ 有没有夏？ 他没有，他没有夏。 西方汉学界还是有问题啊， 不但 他没有下明确结论。 不，现在明确结论，咱们证据还不够。 对， 在没有证据的时候，西方异口同声的中国没有夏，那是传说。 对， 那我说特洛伊战争还是传说呢，最后希利曼不是也找到了证据吗？在你没有找到证据之前就下结论，这就是不严谨的一种学术方式。 那我们要是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就下结论认为我们有夏朝，这个严谨吗？ 也没有说我们有夏朝，我们有这个传说， 有这个传说， 我们一直有这个传说。这个传说它不是一个随意就编出来的，一定是空穴来风，我用一个正确的方式。 曹老师学问大，把一个刘震云很大众型的讲话说到了这么深入的学术， 终于到考古了。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这个见识浅啊，但是我讲一下我的感觉。我的感觉呢，就是说，你们对刘震云啊，可能还不太了解，这因为他上过我们节目。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得知道这个作，就所谓作家之文和学者之文它是不同的。而且呢有的时候啊，这个作家讲话你不能太当回事儿。 对。 它存在一定的模糊性，或者说衍生意，你弄不清他是说什么的。要不说比如说就像有些人就是讲，你比如我就看有些人对我们锵锵三人行评论，我就发现这个评论呢，你要让我信服得是什么呢， 哎，就过去比如说有个成语叫周郎顾曲，你知道吗？就是弹琴旁边乐师在弹琴，周瑜通音律，弹错了一个音，周瑜回头看一眼周郎顾曲，你知道那个弹错的乐师会感到高兴，因为却都听不出来，他听出来，这说明你知道我在干什么。你知道今天的有些电影评论或者说一些评论，你会发现呢，哎，您说这个苹果，你不能，比如说比如说你可以说为什么你这个苹果不是梨，我明明是个苹果，你说你为什么不是梨，你这个评论呢就难以让人信服。我为什么讲刘震云就讲这个，这个我们这个锵锵三人行啊，比如采集于民间的聊天，我发现倒是刘震云有一次来啊说出了我们的精髓，他就说啊，他说中国人聊天啊有个特点，你发现没有？我说什么特点？他说啊，就是本来在聊这件事儿吧，聊到最后就聊成了另一件事儿。哎，说这是我们节目的特点， 这是我们农民阶级的特点。 对， 我们农民阶级就是说跟你说一个话的时候，哎，我跟你说一中午，说一中午，其实我最后我那个意思是你家多占了我这么一小块地儿。 对对对对， 我就一直在跟你客套，哎呀，你家孩子上学了呀，你这种的地不错。 所以为什么我说刘震云这个演讲我看了看，很符合他的这个路子。其实你也可以说他说了些什么。但是你也可以说他没当真的说些什么，但是有一点我倒是觉得说的倒是挺实际，就是你比如说他讲一个木匠三天干出活来和六天干出活来就是个时间嘛，其实你想想中国人当中多少偷机取巧的人，差着差在哪儿？我倒觉得他有个自相矛盾的地方，我认为中华民族不是远见的问题，恰恰有远见的人太多了。有什么远？你比如说，就像你刚才说，你说我做这个节目做了19年，那是因为我有远见吗？恰恰是因为我没有远见呐。我有远见，我现在早都不定改换了多少门庭了。我有远见，我就可以做更大规模的节目了。我是没有远见，你不要以为我有什么出息。恰恰有个记者跟我讲，我就跟他说，我说我爸就是这样啊，一辈子在水泵厂，天天上班啊，不是也不能说明我工作水平有什么多高。除了这个我不知道该干什么，我的很多同事他们很有远见的，早都创业成功了，那这是有远见还是没远见？ 我这都听不出来对同事是夸是贬。 是夸呀，是夸呀，我要有远见我比现在混得强多了。曹老师，我没远见，钱也没挣够。 你听到我用远见了吗？我用的是执着和坚持 啊，没什么远见。 我没说远见， 这腿都瘸了， 就是 你有一个坚持，这不叫笨。我强调的不叫笨，我也没强调远见。我就说一个人做事情一定要坚持，一定要执着。咱们再回到刘震云，刘震云说的就是一是不抬头看前面，就不别人都是抬起来头看看那还有多远，我能得点什么好处，我可以跳槽，我可以喝口水之类的，这种有远见的人就去做别的了。那你是低着头在做，我也不觉得你是就纯粹低着头在做，而是我觉得你认准了这件事儿，而且一直在坚持下去。我想中国缺的实际是一个精神，就是北大强调的也是一个精神，一个文化精神。认准了这件事情，不管周围人有什么样的评价，我坚持做下去，我有一个认定，我有一个执着的坚持下去的精神。所以这是我就用你做个比喻，北大你刚刚说你觉得北大有什么了不起，我也这么想。我让我排一排，在顾颉刚赴四年之后，我排不出像样的让我时刻都可以引用的这些名句，那人物我也排不出，我倒宁可排这个坚持19年。 对，我就说这个北大，就是我这个地方跟您打成一致了。我真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一个名字背后是有什么实际意义吗？100年前的北大和今天的北大， 这个共同体的人需要拿它来抬自己。 你不觉得刘震云实际说的就是北大今天有什么了不起？ 我就这意思啊，那不就是完全另一帮人？这个为什么戴个假帽子？你北大怎么了？当然，我当年也是因为考不上北大，可能有点羡慕嫉妒恨，是，这也是个有原因。 我们承诺不黑武大。 对对对对对。大水冲了龙。